基本汉语第一课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米说：“劳驾，请问您贵姓？”小明说：“你好，我姓王，我叫王小明。你呢？”小米说：“我的缅甸名字是咪咪兀。”小明说。很高兴认识你，请问你有中文名字吗？小米说：“我也很高兴认识你，我的中文名字是小米。”小明说：“小米，好可爱的名字。”小米说：“谢谢你，我的中文老师给我取了这个名字。”小明说：“请问，你姓什么？”小米说：“我没有姓氏，我们缅甸人没有。”小明说：“没关系，你的中文很好啊。”小米说：“哪里哪里，我只会说一点点。”小明说：“是真的，你太厉害了。”